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日前，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单元公布了首批名单，《X 战警》全系列放映，侏罗纪公园25周年特别展映，伯格曼大师展，刚刚斩获奥斯卡的大热片《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逃出绝命镇，2017年戛纳最佳影片《魔方》，雄霸全球票房前两位的《阿凡达》《泰坦尼克号》等等等等，片单之精彩足以让每个影迷开心到爆炸。2018年4月15日到22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在北京举行。本届电影节将放映这么多精彩影片，我们的节目也将继续和大家重温经典。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精彩展播特别节目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影片来自这一次电影节的特别放映单元，美国好莱坞科幻 3D 影片《阿凡达》。这是一部投资超过5亿美元、电影史上最烧钱的影片，这也是神话级大导演詹姆斯·卡梅隆继《泰坦尼克号》之后花了12年打造第一部使用 3D 技术进行真人实拍的影片。这还是掀起电影的第四次技术革命，改写电影史的影片。更为重要的是，这还是到目前为止世界电影史上票房最高的影片，全球票房高达27.88亿美元。阿凡达这部影片在我国拿下了 13.91 亿人民币的票房成绩，相信很多朋友都曾为阿凡达的票房贡献过自己的一份力量，惊叹于那视觉冲击力十足的画面。那这部影片呢，还获得了2010年第82届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最佳艺术指导、最佳摄影三项大奖。而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里，我们就用耳朵和想象力再次体验一番外太空之旅，一起进入电影《阿凡达》当中的潘多拉星球吧。 经典展映， 安红，我想你。 天坛奖对决， 老哥呀，到哪里都吃饭。 国际电影嘉年华，2018年4月15日到22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震撼来袭。北京文艺广播今晚我们说电影倾情打造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精彩展播特别节目。阿凡达是2009年好莱坞最重要的一部影片，无论在技术上还是投入上都是史无前例。从小就迷上科幻作品的导演卡梅隆早在14年前就写好了电影剧本，故事讲述在2154年人类飞到遥远的星球潘多拉夺取能源。男主角杰克是一位双腿残疾的前海军陆战队员，他用意识控制克隆人阿凡达接近潘多拉星球的纳威人，并在一场人类与纳威人的战争中陷入两难。一开始， 杰克为水箱里那个骨干细长、梳着大辫子、拖着长尾巴的蓝皮肤阿凡达感到惊奇不已。这里对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没多久，杰克就通过链接成为阿凡达，并和生物实验室负责人格雷斯、科学家诺曼一起来到了纳威人的领地采集标本。杰克发现这里的美景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造型奇特的参天巨树、星罗棋布漂浮在空中的群山、色彩斑斓、充满奇特植物的茂密雨林，晚上各种动植物还会发出光，就如同梦中的奇幻花园。因为遭遇猛兽袭击，杰克走失了，他和群兽搏斗时差点小命不保，一个纳威女孩救了杰克，杰克为了安全只好紧紧跟着这个女孩。 好吧，我知道你可能听不懂我说的话。 Where do I live? 不过 马威亚兹木干， 谢谢你，谢谢。 Where do I live? 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没有你我可能就没命了。嘿，等一下，你去哪儿？等等我。嘿，慢点，我只是想谢谢你帮我杀死了那些怪兽。啊！见鬼！ 用不着，我用不着你的感谢，这太可悲了，非常非常的可悲。 好吧，好吧，对不起。总而言之，对不起。 这都怪你，他们本来不应该死去的。 怪我？是他们攻击我，怎么能说？ 就怪你！ 嘿， 就怪你！ 别激动，别激动。 你就像个孩子，只知道给大人惹是生非。 别紧张，别紧张，好吧，怪我。如果你喜欢那些森林伙伴，那你干嘛不让他们杀死我？为什么救我？ 为什么？ 对呀，为什么？ 因为你很坚强，无所畏惧。可是你很蠢，无知的像个孩子。 如果我像个孩子，那你就应该对我进行教导才对。 外星人教不会，你们不懂。 那就告诉我怎么才能懂。 没人能够让你们懂。 嘿，别这样，我们可以谈谈吗？你在哪儿学的英语？ Grace 办的学校。 你真是个孩子，这些外星人。 我需要你帮助。 你不该来这儿。 让我跟你走吧。 不，你回去。 不， 不行，你走开。 这时满天的树精灵飘了下来，落在杰克的身上。杰克好奇地想去抓住这些树精灵。 住手！不，不行，不可以。他们是树精灵。 他们是什么？ 他们是圣树的种子，纯洁的精灵。 啊！ 树精灵落了杰克一身，漂亮极了。然后又一起飞走了。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圣母的意志。来吧，来呀。 我们去哪儿？你叫什么名字？ 杰克跟随纳威女孩 Natalie 来到了位于家园树中心的纳威人部落。其实 Natalie 是纳威人部落首领的女儿，在她父亲和部落精神领袖的首肯下，部落收留了杰克，并且由 Natalie 教授给杰克纳威人的知识。原来纳威人一直以来都与潘多拉星球的其他物种和谐相处，过着一种简朴天然的生活。杰克在和 Natalie 相处过程当中逐渐转变了对于人类来这里采矿的看法。不过杰克如果要加入纳威人对抗人类入侵者的战争，只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他不能永远待在阿凡达的化身中。当阿凡达睡觉时， 它就会回到自己残废的人类身体中，只有通过专门的连接设备才能重新回到阿凡达之中。一旦与自己的同胞为敌，他就失去了与阿凡达结合的可能，只能困在残疾的身体里，并且失去那个他越来越喜欢的纳威女孩 Natalie。 然而潘多拉星球开发人类安全部队总指挥夸奇上校只给了杰克3个月的期限去熟悉纳威人，眼看时间期限就要到了，这一天夸奇上校找到了杰克。 你是不是在森林里迷路了？距离上次汇报已经过去2个月了，我甚至开始怀疑你的动机。看来这项任务应该结束了。 不，我可以完成。 你已经完成了。你为我提供的情报至关重要，掌握了灵魂树的位置，他们在战争中将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战争不可避免。现在你该回来了。另外，你将成为一个健全的人。是的，我跟你的上司谈过了，达成了协议，今晚就派专机送你回地球。我是个守信的人。 我得上始善终。还有一件事，一个仪式，那是成为纳威男人的最后环节。从此我不再是外人，他们会信任我，我可以劝他们选择新的居住地。 但愿能像你说的那样下士。 面对上校的步步紧逼，面对感情日益深厚的纳威人，杰克不知道该如何取舍。在地球人进攻纳威人部落的前夜，纳威女孩 Natalie 把杰克带到了纳威部落的神圣之地，那就是全身千丝万缕垂直的树枝都闪耀着淡淡粉红色微光的灵魂树下。 来吧，来呀、啊这是神灵接受祈祷的地方，通常是很灵验的。 杰克把辫子和树须连在了一起， 这些树叫奥特拉亚莫克，意思是声音之树，是来自祖先的声音。 我听到了， 他们和艾娃生活在一起。你已经属于奥马迪卡亚，你要用家园树的枝干做一把弓箭，你还要选择一个女人。我们有很多漂亮的姑娘，你娜特是最好的歌手。 我不要你娜特。 佩拉里是个好猎手。 是，他的确是。可我已经选择了。不过那姑娘也必须选择我。 她已经选择你了。 两情相悦，杰克吻上了Natalie 的嘴唇。 我是你的了 Jack， 我们永远相亲相爱。 第二天早上，夸奇上校带领的挖掘机组和武装部队开始摧毁纳威人的家园树，杰克暂时阻止了挖掘机的前进。此时的家园树下，纳威人部落首领的接班人苏泰正要组织反抗，他粗暴地拒绝了格雷斯的建议。 你给我闭嘴，我们要让他们有来无回。 苏泰，不能这样做。 这时杰克和 Natalie 牵着手回来了。 苏泰，别这样。 你占有了这个女人。 哦，见鬼， 这是真的吗？ 我们在埃瓦面前结合是真的， 兄弟，求你了，不能向他们发动进攻，奥马迪卡亚正会血流成河。 你不是我的兄弟， 住手！ 住手！ 我不是你的敌人，你的敌人在那儿，他们非常强大。我属于奥马迪卡亚，我们是一家人，我应该有说话的权利，我有话要说跟所有人，这些话就像石头压在心底。好吧，听着，我是被派。 杰克没来得及说出真相，因为上校在链接室武力断开了对阿凡达的链接。随后杰克、格雷斯和帕克谈判决定，由他们负责劝说纳维人离开家园树。于是杰克再次回到了纳维人首领埃图卡的面前。 埃图卡，我有话要跟大家说，灾难就要降临了，他们要来摧毁我们的家园树，要把我们这里全都毁掉，摧毁，快走，告诉大家他们就要来了，你们必须离开，不然会大祸临头。 真的会是那样吗？ 他们派我来这儿学习你们的生活，目的就是让我传递讯息，好让你们相信。 你说什么杰克？这件事你早就知道。 是的，最初我只是服从命令，后来一切都改变了，我坠入了爱河，我爱上了森林，我爱上了奥卡迪玛雅人，我爱上了你。 我竟然会相信？ 我爱你。 你欺骗了我。 请相信我。 骗子，你永远不会成为我们的人，你永远不会成为我们的人。 我们试图阻止他们。 走开， 求求你，求求， 永远，永远， 快离开，你们必须离开，他们要来了。 劝说失败了，地球人的进攻开始了，家园树在重火力攻击下被毁灭，一片火海中埃托卡被树枝穿透身体。临终前，他把自己的弓箭和纳威部落的安全托付给了女儿奈德里。看到纳威人家园被毁，同样悲痛的杰克也来了。这时杰克非常的愧疚，却又被断开链接，然后和格雷斯等人一起被关了起来。在飞行员朱蒂的帮助下，杰克等人逃到了丛林中，链接室也随之转移，杰克再次成为阿凡达醒过来。这时他的身边一片狼藉，走在家园树的废墟之上，杰克的内心百感交集。随后杰克在丛林中居然看见了巨鸟魅影，魅影是潘多拉的空中霸主和精神图腾。随后杰克驯服魅影，丛林深处的一个洞穴中，纳威人正在祈祷，而杰克骑着魅影出现了。 魅影骑士， 在纳威人的崇拜目光中，杰克来到了奈德里面前。 我看到你， 我看到你。 我害怕，杰克，为我的人民。现在我放心了。 随后，杰克向一脸惊讶的苏泰走去。 苏泰，阿迪耶的儿子。我来到你面前，准备为我们的人，为奥马迪卡亚人服务。你是部落首领和伟大的武士，我需要你辅佐。 魅影骑士，我愿意追随你。 我朋友受了重伤，格雷斯要死了， 祈求艾娃帮助。 灵魂兽的艾娃女神没能救回逃亡中身受重伤的格雷斯。格雷斯死后，杰克用魅影骑士的力量一呼百应，集结了潘多拉星球的各个部落，要和地球人展开决战。枪林弹雨中，双方伤亡惨重。最后，地球人终究还是失败了。杰克杀死了上校，随后又把帕克等采矿公司的人员遣送回地球。这一切终于结束了。链接室里，杰克最后一次打开电脑视频器。啊， 这应该是我最后的视频日记。因为不论今晚发生什么，总之，我都不会再回到这里了。我想我得走了。我不想在聚会上迟到。今天毕竟是我的生日。就这样吧，我是杰克·萨利。 随后，在纳威人精神领袖的带领下，纳威人借助神术的力量，把杰克的精神转移到了他的克隆人阿凡达的身上。杰克最终成为了纳威人的领袖。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尼尔。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和大家一起重温了全球票房排行榜第一位的影片《阿凡达》。其实这部影片幕后有很多非常有趣的花絮，比如导演卡梅隆在电影北京首映式上曾经透露过，片中哈利路亚山的原型来自中国的黄山。不过根据人们的观察，宣传海报上的哈利路亚山原型是张家界的南天一柱。可实际上，在《阿凡达的艺术》这本书中，说明了电影设计团队是参考了桂林、黄山和张家界三大名胜，才创造出了哈利路亚山。另外，影片当中大多数纳威人都是左撇子，这又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导演卡梅隆自己就是一个左撇子。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中文配音公映版，其中为杰克配音的是北京著名演员李丽宏，而为 Natalie 配音的是季冠霖。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阿凡达》的主题曲，由莉安娜·刘易斯演唱的《我看到你》。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Walking through a dream, I see you. My light in darkness, breathing hope of new life. Now I live through you and you through me, enchanting. I pray in my heart.That this dream never ends. I see me through your eyes, breathing new life, flying high. Your love shines the light into.